以最高人民会议议员、祖国统一研究院院长李忠赫为团长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3月30号乘飞机离开平壤，前往孟加拉国参加各国议会联盟第136届大会。